静地按下电源开关，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，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，塑胶的键盘滴答发响，机器的声音温柔呼唤，抛弃了不完美的肉身，跃出了现实的天窗，张开透明翅膀，朝着月亮飞翔，高速的连线传送思想，凋谢的文字透露愿望，安慰的话比亲密拥抱仿佛更真实的触感，色彩依旧发亮，机器的声音继续呼唤，在网络的海洋找不到让欲望躲藏的地方，神秘的通道即将开放，渴望的心情兴奋不安，抛弃了太疲倦的肉身，跃出了现实的边疆， 张开透明